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电话。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 面对面经典版， 教育面对面经典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 本市将鼓励跨区集团办学，规范异地集团办学。同时，对于同一学区内的集团，在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下， 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30分，越聆听。 范仲淹，北宋的政治家，这个人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在中华精神这个发展史上是有他的很重要的地位的。北宋称唐五代以来士大夫，或者说整个社是一个让人悲凉的时节。从这个宋玉开始，悲哉秋之为气也，开始中国人一说到秋，在诗词里边说到秋都是悲凉的象征。接着下一句，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是个地名，在今天湖南省的南部，这儿有一个回雁峰，像伴着它各种秋声的出现而强化的，这个在文学里边，古典文学里边，这是一个常态。在这儿注意边疆的声音还有不同，这就是角声，就是军中吹的那个啊，那种号呜呜的响。所以这个就带有什么此时此地它的独特的什么，这文学嘛要灵活的理解，他就把这个为了写将士们这种下面要抒情，所以他把它写得很远。所以这首诗明显的是受了什么，受了唐代的边塞诗的影响啊，用了很多唐代边塞诗所特有的特点。浊酒一杯家万里，注意这里边又有着中国边塞诗的一般特征。中国的边疆边塞诗，我们的战士们从来不把杀敌立功放到诗歌的开头啊，强烈的爱，强烈的思念，我们越要把这个边疆战争打好。所以这里边有一层情感的辩证，所以燕然未不是一味的压抑，一味的消沉，一味的退避，不是。接着羌管悠悠霜满地，因为矛盾啊，我们想回家，但是我们没有建功立业，这个矛盾心情使回家这个路越发的遥远了。唐代他的音乐往往是胡琴、琵琶、羌笛啊，所以这儿还是带有边塞色彩的。所以是四面边声连角起，这个时候已经是霜满地了，情绪更加深了，实际上节令晚了，情绪更加深重。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啊，在霜天这种情形下听到这种悠然的这种羌笛之声，含热泪。这个诗篇情绪很热， 可是对战争在整体的情感上又是消极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作品它都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对战争的评价。注意，我们的诗人等基本上就没有说战争可以去抢劫敌人，去发横财，很少有这样的作品，或者说是没有。战争都是强加于我们的，那怎么办？那必定要有一些人要到前方去，而这些人啊，就要抛弃啊别家，就要牺牲掉什么？牺牲掉自己的和平生活。这就说到什么？说到了这首词的作意了。这首词作意，范仲淹是要表现他自己这个将军的情感吗？是也不是。他实际上是在一个将军的身份，一个国家大臣的身份，在什么？在用这首词抚慰什么？抚慰那些将士们的那种痛苦的心。也就是说，你们因为这个大家抛弃了小家，来到了边防。注意，秋声起，啊，秋天来了，冬天来了，你们都不能回家。我们对这种牺牲，我们是充分认识的，我们也是充分体谅的。注意，这就是一种弥补。这也是中国文化里边一种特有的一种方式。每当国家一打仗的时候，注意写将士们的悲愁，写将士家庭中的这种痛苦的作品就多了。注意，都是在用精神的方式来补偿那些为国出征的战士们以及因此啊受到伤害的家庭。这实际上成了我们中国诗歌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那么这就是说到这首诗的内在一个张力。什么张力？实际上就是忠孝不得两全。国家有战争了，有些人必然要作为国家的将士、国家的将军，甚至国家的使臣去出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这个国家共同体的大利益就会伤害到什么？伤害到小家。伤害到一些小家的利益，伤害到他们情感生活，伤害到他们一些现实利益，那怎么办？也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有一种办法，其中啊就是用一种歌唱的方式来代表一种什么，来代表一种声音。当有些人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了小家利益的时候，就是一种歌唱的声音会出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整体向这些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表达那种体贴，表达那种什么关怀，事实在化解这种冲突，啊，实际上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 心中思念着远隔万里处冰霜，这情形似乎是在体现无奈和心灰意冷，但其实是在表达这样一种精神：将士们为了国家，为了身后的家人能够更加幸福的生活，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又何妨呢？那么这首著名的边塞悲歌的高明之处还有哪些呢？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首诗，因为它是对什么？它是对人情的一种体贴。这些将士们看秋天到了，按照中国人的这种日常生活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哎，从诗经时代就开始，秋天到了，大家应该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本来位置上去啊，如果有亲人的话应该团聚啊等等。可是这些人不能回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这首诗虽然写得很短，哎，他专门写了些什么？专门写了这些人的情感的脆弱那一面。你看，浊酒一杯家万里，啊，在那喝苦酒，喝寡酒。另外，甚至将军白发征服泪，大将军可以流眼泪吗？国家的战士们可以流眼泪吗？注意，这样的人能打仗吗？我们读作品可是觉得哟好软弱呀，或者有些人就觉得啊，北宋是不是因为国贫，啊，国家啊不重视武装精神呐，就软弱？不是，这实际上是一种体贴。这是文学在为他们流泪，在强调这些人都是血肉之躯，他们都是善良的民众，哪怕是大将军打仗都白了头发，但是他还是一个人，这样来起到一种体贴的这种作用。所以这个文学，我们说范仲淹为什么用词来表达他，像南宋，像陆游写一些自己壮志未酬的诗篇，他喜欢用诗，他也流眼泪，但是他写的自己壮志难酬的那种悲愤的心情的时候，他用诗， 注意词，这就涉及到词这个特点。所以这个作品呢，我们说尽管它是在宋词里边吧，在文学史上实际上都知道很重要，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它，它处处都有什么，都有某种中国文化精神的这种中国人对生活的这种理解，对战争的理解，对人的情感的理解，这样一种很潜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里边啊。所以这就是这首诗为什么老是在传唱啊，它不是写得很昂扬，它写得很一开始很压抑啊，甚至苍茫，这心情很苍茫，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消沉，这绝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怕战争，这绝不是意味着战士们就是反对这种反侵略的这种战争。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说这是个文人作像范仲淹这种人，他我们说过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当中他是有一个什么引导一个时代风俗转变的那样一个人物另外他主张改革等等吧，这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有心胸有志向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写这么一首小词，虽然是好像是业余的，但实际上也是用了心的里边灌注着很多文化的东西当然我们从艺术上讲，艺术角度来讲，从秋声起写着边帐的声音，这非常具有强烈的这种边疆色彩，甚至夸张把这个长烟落日孤城闭，把这城市写到远方去，给人造成一种那种孤城闭那个闭字下得很有力量，就是悬阁的是防守的也可以说陷入绝境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他的情形是在边疆上防守战争，可是作品为了突出他这个不妨有点夸张另外这首词在特点上在这个艺术上写法，就是上半片塑造环境，塑造光景，渲染气氛，下半部分直接抒发情感而抒发情感注意也有着某种光景的描写，比如说羌管悠悠霜满地，这个形象是很鲜明的。一声笛子，我们知道笛子它有个特点，尤其在晚上一吹，老远都能听到。当然城市里面比较喧嚣，你在过去农村有家吹笛子，一个村子全能听到，这一个村子听到，大家都会被它吸引。在这样一个孤孤零的边城里边，有人吹这种带着忧伤的曲子的时候，所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冷空气的作用扩散条件有限，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听众朋友，最近北京的蓝天白云一次次的刷屏朋友圈，尤其是这个国庆节秋高气爽的天气，又有了蓝天白云的陪伴，更适合长假期间人们的外出游玩了。对于这样的天气，北京市民以及来北京的游客想必也都感同身受了。那么蓝天的天数多了，空气质量好了，这是身处北京的每一位朋友的切身感受。根据参考消息网的报道，外媒称北京的居民享受到了政府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恩惠，北京现十年来的最蓝天，也出现了十年来最蓝的天空， 这一系列成绩的背后是北京从科技投入、精准执法等方面交出了一份出色的蓝天答卷。对环境的精准治理，北京已经走在了前列。生态环境部门在京津冀及周边城市布设了3200个小微 PM2.5 监测站，北京进一步提高标准，又设立了1000多个小微监测站，配合计算机大数据繁衍，就可以组成一张监测空气质量的大网，哪里污染浓度